贺绍教授他在临床上面有看到过阴腹下流阴骨是怎么样一回事，他说这是在西医的临床上面会看得到的一个现象，就是说啊，他说当一个病人是急性肾盂炎或者是这个输尿管发炎尿不出来的时候，往往这个病人的大腿内侧接近性器官的那个地方，那块三角地带会皮肤会比较红比较热，然后呢对那个粗糙的东西会特别敏感，好像那块皮肤变得红红烫烫，好像晒伤那样子，那你摸一下他会觉得有那种摩擦的不舒服的感觉，就好像晒伤一样的身体感。那他就说你看这个晒伤的身体，这种好像那块皮肤啊被晒伤的身体感，其实《黄帝内经·灵枢》里面有讲，他说灵枢的这个《百病始生篇》里面就讲说什么什么邪气啊，如果是粘着在我们的冲脉上的话，同学知道冲脉是哪一条吗？七经八脉里面啊，在人体的正中间，就是不是靠皮，比较不靠表面，在人体正中间上来那条脉叫做冲脉。那这个冲脉邪气在冲脉的时候啊，这个人会怎么样啊？他就会摸的时候，他说这个摸起来呢会应手而动，就是当冲脉有邪气的时候，你会摸到这个人肉在跳动，然后呢发手则热气下于两骨如卧汤之状，就好像，但是如果你呢不是摸它，它你会发现它的热气呢会流到两个大腿这个地方，好像卧汤，就是好像这个被这个烫水啊浇到一样啊，就是当这个冲脉的邪气不完全走在冲脉上的时候，这个水气它会，这个水气呢就好像是你的身体，因为这个肾里面的这个水还没有经过气化或怎么处理，还没有上来，它可能已经被烧得有点热了。那这种热热的水呢，它不能够循正道走督脉上来的话，它就可能走歪路去攻击冲脉。那攻击冲脉的时候，在冲脉上面的时候，你就会感觉到有东西在跳动。那冲脉有分支，那冲脉的分支就在阴骨这个地方，所以它那个水气分跑到冲脉的分支，你这地方就好像晒伤一样发红，然后摸的时候觉得特别的不舒服，这样的一个症状。那李克绍教授就说其实这个症状西医虽然看得到，可是没有办法给予合理的解释，那可是以中医的这个灵枢经里面形容冲脉的这个状态，就会知道哦，人体中间有这样一条脉，如果这个水邪之气在攻击冲脉的时候，就会产生这样的状况。那么而这样的一种这个三角地带的皮肤发热的现象呢，在你治疗到这个人尿已经通畅了怎样的时候呢，它就会在72小时之内就消失掉啊。所以这就是临床上面确实可见的阴腹下流阴骨。那你看一看临床上西医看到的这个下流阴骨的状态，都是这个人什么肾炎输尿管炎，是尿不出来的。所以你看这个小青龙汤苓桂附肝汤的条文里面有什么，有这个小便难，对不对？那食腹冒是很容易理解，因为当这个人身体的这个水还不能够代谢的好的时候，水太多是容易头昏的。像刚刚前面第八条讲这个饮加容易头昏，那这个痰饮造成的头昏，我们张仲景的方子有好几个，那我们最常用的一个是苓桂竹甘汤，就是茯苓桂枝白竹甘草汤，一个是泽泻汤。那这两个其实都跟痰饮有关系，苓桂竹甘汤很清楚的就是它是把这个温化痰饮的功能集中在这个中焦的区块，它就说如果我们中焦的这个水代谢实在是太差了，这边都被一些不好的水压在这边了，那它可能会怎么样，就会让你血液要输布到上面，或者气要上来都会受阻挠嘛，是不是这样？所以你自然而然你的头就会好像得不到这个好的气，所以就会容易发昏。那尤其是你从坐着要站起来的时候特别的昏，因为坐起来站起来必须要血管很通畅才能够立刻把血液抵抗地心引力输到头嘛。那可是如果你的中焦痰饮压住了，那就会站起来的时候特别容易眼冒金星眼发黑，那这是一个比较典型的苓桂竹甘汤的症。那另外一个痰饮的症呢，就是泽泻汤症。泽泻汤就泽泻跟白术两味药。那泽泻汤症它的主治呢，就是这个人的血液里面的水太多，那这样的血液里面的水太多的时候，这人是怎么样的啊？就是坐在那边就觉得天旋地转的。当然这只是我随便举两个方了啊，就是有一些是关系到这个 耳朵里面的那个淋巴的那种东西，那是柴胡系的药在处理的，还有五苓散在处理，就有很多其他的水代谢相关的方子。反正我们讲到就讲一块，讲到就讲一块，三四年之后这拼图就会拼出一个完整的画面啊。那现在我也不觉得很急，反正一点一点学，日子久了就会开始那个对人体的这个流动的认识就会开始变得比较完整。那所以当这个人处在这个状态的时候呢，我们就给他这个苓桂味甘汤。那其实这样的方剂它的主治有治到小便难，所以同学你想想看，如果有一个人他是肾脏病而合乎苓桂味甘汤症的话，是不是可以开啊？我想是蛮有希望的。怎么叫蛮有希望呢？就是像是桂苓古本里面有一些条文是宋本里面没有的，所以历代也没有人用过这个方剂。但是像我们刚刚讲到说治疗这个奔豚还没有过腹部的这个苓桂藻甘汤，在太阳下篇有一些桂苓古本独有的条文是讲到五脏结，就是五脏里面有淤血或什么东西，那个内脏已经塞住了，那样的状态呢，像他说肾脏结的时候，当肾脏里面因食而结淤住的时候，就是用苓桂藻甘汤来破这个肾脏结。就其实看起来都不是很明显的有什么看起来都不是很明显的有什么化淤血的药，但是它就是以一个气化的角度去让你的这整个肾脏的那个气的运作回归正轨，那它这样的它那个堵塞的状态就会解除，是以这个角度在看待它的。所以这些方剂都还有开发的空间啊，就是如果有一些肾脏不好的病患的话，不妨注意一下这个方子能不能用啊，这是一点。那另外呢，这个苓桂味甘汤一般的临床使用呢是怎么样的，就是如果你的这个咳嗽或者喘气啊，气喘病是因为肾虚而发作的，就可以吃这个方子当做治疗或者是保养啊，因为苓桂都有化痰饮的效果，那这个五味子可以镇固肾气，所以大陆的刘杜周教授呢，就是把这个方子用在比如说老人家呀啊，身体比较虚啊，这肾气浮越的啊，就是好像啊脸红啊脚冷啊，然后开始发气喘，这样的一个肾气虚浮而导致的气喘，就用苓桂味甘汤来收它啊，这是一个以一个调体质的角度来讲它的。那我刚刚讲了这个奔豚啊，讲了这个苓桂味甘汤症，其实也不过就是在讲说人体的水啊有那么多个流动的道路，那这几个汤症其实是点出了人体的水的某一种流动，就是某一段的水的流动。而这样的一个思考其实在临床上面呢也可以说有一点用处的，就比如说我们有一个助教的朋友哈，他这个有一个毛病，就是下阴这个地方容易湿。那我之前在教一些利水药，什么茯苓、猪苓、泽泻的时候，有提到说啊，泽泻可以去水中之毒啊，所以就什么如果是阴部湿，就可以吞吞泽泻粉。那助教呢，就跟我问去那个方，说他朋友可能可以有机会吃一吃，可是吃了之后也没怎么好，那他就去找陈助教啊，就商量看看要怎么医。那陈助教在看那个下阴湿的这个朋友的状况的时候，就会说诶，其实下阴会湿，我们就想象他是这个人的身体有什么水代谢不掉，所以堆积在那里嘛，对不对？那人体的水的代谢的总枢纽是命门啦，对不对？让这个打水上来的水车能够转动，才不会有水流在下面啦啊，所以他就说好，那我们来开机啊，开机就吃真武汤啊，真武汤是能够让命门开始打水上来的。那吃了真武汤以后呢，那个朋友呢就好了几成，可是还有几成没有好。那还有几成没有好，因为那时候刚好我也去那个药局买药，就遇到了，然后陈助教就他们在聊，然后我坐着听听，我就说诶，其实真武汤也不能说错，因为吃了也有好一点点嘛。可是呢我就说，那如果我们已经真武汤如果已经生效了，然后呢他也能够把水抽上来了，可是他还没有好，那是不是意味着我们脾胃送过去的水还太多，真武汤照正常的量来抽还抽不干净，所以是不是可以用这个用一些比较，就是把这一段的水稍微处理一下。 那我就说，如果是张仲景的方子啊，处理这一段的水，那不是苓桂早干就是苓桂未干啦。那因为我的医术不好，也不知道该开哪一个，那你就又放大枣又放五味子好啦，苓桂早未干一起吃啊。就是医术烂的人就会这样子产生很多犹豫不决的现象。然后那个朋友就很乖啊，就乖乖的就抓了一包苓桂早未干回去吃了。那吃了之后呢，下次来就又好了几成。那就是就是说这的确有效啊，就是他这样子这一段水处理了之后，又让他这个身体漏水的地方少一点了啊，就是水管一条一条修嘛啊，然后漏水一点一点少。可是呢他又说现在是好到好像七八成，还没有全好。那我就想说，那还有哪一条水管可以修啊？那人体还有一个水道还没有修过啊，就是三焦，因为三焦也是把水往上抽的，对不对？那补三焦通三焦的药，如果要找一个不伤身有补的药性呢，那什么补中益气汤。我就说那不然你就吃补中益气汤吧，我们再来通一条水管看会不会好一点。然后呢他就再吃补中益气汤就好了，九成半了啊，就差不多全好了。那当然各位也可以嘲笑说，你看你医术这么烂啊，大家要开那么多次才医好。不过我是觉得医术烂有医术烂的乐趣嘛，就算你没有办法第一时间搞清楚他整个病的结构，这样一条一条通，感觉也是日期有功啊。以练习医术来讲还蛮有意义的。所以就是这样子来思考，就是我们从一个汤证里面可以看到他处理人的哪一个部位的什么机能，然后以后我们遇到一些病人的时候，就一个零件一个零件斗斗看嘛，往往就会有斗对的时候，是这样的一个思路。所以呢这里就是跟同学介绍一下这个苓桂味甘汤。那苓桂味甘汤吃了之后呢，又有下一个阶段的副作用了。那这个他吃了以后呢，他说哎，气冲极低，就是喝下去之后这个往上冲的这个奔豚气呢啊就压下去了。那不错啊，果然这个四两桂枝不是白下的。那可是呢气冲下去了，这个水呢被你压下去了，它又开始恢复成原来的痰饮了。就是你原来水往下面丢，让它运转不动，然后变成奔豚气。那现在奔豚气你把它压下去了，它又恢复成痰饮回来了。那这样子的话，你说哦，那又回到原来的症状了哦，又开始咳，又开始胸闷了。那我们是不是要再开麻黄？对不起，当初就是开麻黄才变成这样，对不对？那再开麻黄这样子实在是没有意义了。所以他就想说，那这个苓桂味甘汤里面呢，我们用桂枝是专门用来把这个冲气压下去的啊，就是提振心肾之阳来把冲气压下去，这件事情是桂枝的特别擅长的。那既然这个冲气已经压下去了，那这个人又不是在感冒，那桂枝就可以退场了啊，所以就把桂枝拿掉。可是呢他的这个水呢恢复成痰了，然后又开始咳，又开始胸满了。那我们是不是要以不伤身为原则，要帮他镇咳而去痰啊，是不是？那镇咳而去痰饮的话，那又请出原来的这个张仲景三宝啦，细心、干姜、五味子啊，所以又把干姜、细心加回去，所以就变成苓甘五味姜辛汤这样的一个方。那这个方子当然就是治疗咳嗽很好用的方子，像这个苓甘五味姜辛汤跟后面的这个苓甘五味姜辛下汤，跟再后面的苓甘五味姜辛下仁汤，都是我心目中小青龙汤很好的收功药啊。就是看一看，就同学可以任意选择，辨证点是很轻松的，只要理解它的道理，我们在临床上的加减是蛮可以自由的。那他就用了这个茯苓甘草甘加细辛五味子汤来专治这个咳嗽胸闷。可是呢吃下去之后呢当然细辛甘加五味子加上帮忙利水的茯苓呢绝不是省油的灯，所以一吃下去就下一条咳满即止啊，胸也不闷了，咳嗽也不咳了。同学不要以为他是写一种非常戏剧化的发言，其实小青龙汤这类的方剂吃下去半个钟头以内咳嗽有很大的改变是常有的事情啊。所以就喝下汤之后过一下，哎，效果有了不咳了，胸也不闷了。可是呢又开始怎么呢，开始发渴，然后又开始觉得有气上冲了。 那当然这个地方的气上冲可能已经不是一个已经不是奔豚的气上冲，这里冲气复发比较像是那个咳嗽啊，又上冲的更厉害的那种感觉。他说是这样子，他就说因为细辛干姜这两味药加下去啊，细辛干姜都是一种比较能够去水邪的药，又是热药，所以呢它会让这个人变渴是理所当然的。那所以如果只是渴这没有关系，但是有一种状况是他吃了这个药以后呢好像又会更渴，可是他又没有变得比较渴，他说渴反直者，就是又不渴。他说不渴的人呢代表他身体里面有太多的水放压在那个地方，是有汁饮，那这个汁饮的人呢照理说会冒，就这个人恐怕会发昏，那发昏的人一定会想吐，所以他就说那这个有汁饮会发昏引起一个人想吐的这个连串的感受，那刚好是哪一个药可以治到啊，就是半夏，对不对？半夏又能够降下气降冲逆，又可以把痰饮拔掉，又可以止呕，所以在这个时候以药证来讲的话加半夏是适合的，所以就加一味半夏来治疗这个咳嗽呢伴随着发昏跟想吐的感觉。那同学这样子听是不是觉得开药还蛮容易的，对不对？就如果小青龙汤开了以后有一些小青龙汤，因为小青龙汤都是吃一天两天就不要再吃了嘛，那接下来用这些药收工的时候，如果他没有头昏想吐你可以不开半夏，就专门治咳嗽就好，那如果头昏想吐你可以加点半夏，如果有一点喘的话你要加杏仁也没有关系，那他下面就是加杏仁的。不过他下面加杏仁是为了另外一个理由而加杏仁，他后面加杏仁他是怎么样，他说好了，这个人呢吃了有加半夏的这个苓桂五味干姜辛夏汤之后，这个人呢他水也去了，咳嗽也不太咳了，然后呢呕吐也不呕了啊，该有的效都发挥了，可是这个人又来一招给你看，他说这个人开始肿了啊，开始这个脸泡泡的，开始水肿了。他就说这样子的话不得已我们来加杏仁吧。那张仲景就说了，原本这个汤镇是要加麻黄的，因为退水的这个方子里面啊麻黄效果好，麻黄一开汗孔一利尿水就退掉了，可是这个人就是从头到开始到现在整个事情就是因为他不能耐受麻黄而产生的连锁反应，所以就不能开麻黄。那他说因为以其人碎比，就是这个人已经随便吃一吃药就手脚发麻了，这还能放吗？就不能在里面再加麻黄了。他如果你硬得就是逞能要加的话必绝啊，就是他一定会变成被你这个麻黄啊吃到什么手脚冰冷啊。他说因为呢这个人已经是血虚了，就血中的阳气已经不够了，你用麻黄再一发的话整个血冷掉了啊，就会变成更可怕的什么斯尼汤症之类的病了，所以就不可以加麻黄，所以用杏仁这种通气的药来这个代替麻黄。而这个地方其实也是在告诉我们说，哎，杏仁居然也有退水肿的功能呢。其实我们在一般开药的时候是非常非常忽略杏仁这个退水肿的功能的，但是杏仁它其实是一个能够像杏仁桃仁虽然方向相反，可是杏仁可以说是把血分里面的一些气分到气分，桃仁是把气分里面的气分到血分，其实这种走通的功能对于行气利水其实是有帮助的。当麻黄不能够用的时候，用杏仁来做这个功能，虽然比较缓慢比较效果弱一些，但是至少比较不伤身，所以在这边就是让我们看到说，哦，其实杏仁也有这种去水的功能。所以之后我们如果看到胸痹篇啊，这个什么治疗气喘的方里面有杏仁的时候，我们就会想到说，哦，其实杏仁也有一点去痰去水的功能，就是对于杏仁的药性就多一层认识，所以呢就把杏仁加进去，然后呢就来代替麻黄。所以如果说你的这个咳嗽的这个患者啊，他在咳的过程里面你会觉得他好像下眼袋比较泡泡的啊，就是好像有点脸浮肿浮肿的， 那就杏仁也可以加进去，帮助它这个利脾下之水啊。就所以这都是一个的药证跟一个的变化。那接下来呢，当你这个药吃着吃着呢，果然是把这个人的胃烧干了，这个人的胃烧干了，精液枯竭了，就会怎么样，变成好像阳明病。那六经传遍的阳明病就是这个肠胃都干掉，所以开始发热，然后大便干在里面要便秘了，对不对？那如果是这个状况要怎么办啊？那我们就加一点大黄吧，把这个大便通润的把它扫下去，这样子的话啊，肠胃就不会太热，就不会变成便秘。所以从大黄这个地方，这地方下面他说，如果面热如醉的话，就是胃热上冲熏其面啊，那个这个胃也包括肠子了，那所以就加大黄帮他用泻药帮他拉一拉，免得他便秘。那当然在这里也示范了经方里面所谓的二药不相消的原则，就是虽然有干姜细辛在做热药做的事，但是你也可以加大黄让它做寒药做的事，那他们会各做各的事，彼此不会有太大的对消灭的效果啊。所以这也是我们知道一下。所以这个一连串的这个副作用的补救呢，其实对我们来讲还算是很有学习的效果的。那当然最好是小青龙汤一开就开得好，这样子就不要有这些副作用。比如说如果这个人他的那个气管支气管有发炎的现象，石膏就可以加，对不对？那或者是这个人本来你就晓得他元气虚了，就要加附子，是不是这样？那如果你怕小青龙汤的副作用，因为小青龙汤如果发汗会比较虚，利尿比较不虚，所以记得半夏要多加，让他走尿不走汗。像这些都是一开始开药的时候就注意到的事情，如果这些东西都固护的好了，半夏附子都加了，那这一连串的副作用也就不太容易发生了。而这些副作用呢，我觉得我们读过就当作是我们用药的一个补强，那日后在一味一味药的加减之中呢，就可以有更多的一种感触。那我们就先下课一下，那再来看，那在下上课我们就索性就把小青龙汤的那个医案啊，剩下几则就把它上完吧，好不好啊？把讲义拿出来，这个比较要紧。